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转眼，科举舞弊案已过去大半个月，还有十日便是帝子元定下的一月之期，但大理寺始终未寻到有力证据来洗清公祭者和靖安侯世子的罪名。摇摆不定的朝臣们也更相信李定坤御状内所告，毕竟以黄埔历来审案的手段，若是另有乾坤，怎么也不该毫无进展。黄埔倒真的有苦说不出，这两桩案子巧合无数，一眼便能看出不妥，却偏偏寻不出半点对公祭者和帝进言有利的证据。他细查了江云修，江云修只是一名普通的汝阳世子，从未来过京城，和朝堂各派已毫无牵扯瓜葛。无论黄埔如何询问，他都言入卷阁调阅试卷只是心有不甘，不信自己名落孙山。将诉状呈上李定坤府，也只是因为春闱前两人曾在聚贤楼有过一面之缘，才会托付于他。至于闯进祁南侯府的窃贼，更是直接承认入侯府行窃之事，连之前京城失窃的案子也都一块认了。但他在堂上嚷嚷着自己大字不识，偷盗时看见字画就抓，并不知道自己偷出了祁南侯府小侯爷的功课。至于敲响青龙钟的李定坤，他本就是刑部左侍郎，兼只是将御状上呈之人，既非苦主，也非嫌犯，黄埔并无问讯他的权利。黄埔在大理寺断案十几年，还从未处理过如此棘手的案子。倒不是这案子有多复杂，而是无论他怎么去查，所有线索和蹊跷的地方都在江云修和那窃贼身上戛然而止。江云修试卷被调包一事，更是成了整桩科举舞弊案的死角。若寻不出那试卷究竟是何时被人调换，功老大人的嫌疑便洗刷不清。想着至今仍卧病在床的功老大人，黄埔整日紧绷着脸，头发都白了几根。这日在大理寺磨了一整日毫无所获的黄埔刚一回府，管家黄安便跟着他进了书房。 老爷，今日有人给您送了一封信函过来。 哦，来者可留下府地名讳。 黄埔身居大理寺卿之位，掌管帝都刑狱，对不明拜访一向很是谨慎。他眉头一皱，并未看信。 没有，来人并未多说，只说知晓大人您近日为科举舞弊案奔波，说他亦是汝阳世子，或许有些线索可帮大人破案。 汝阳世子，那便是和江云修来自同一个地方。把信函拿来。 黄安把信函递上前，黄埔展开，在信函上一扫而过，紧皱的眉头松开，半晌长长舒了口气。 原来如此，想不到这里头竟有这种乾坤。 老爷，来人说的线索可对破案有用？ 有，自然是有。想不到本官自诩断案如神，却看不穿这小小伎俩。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这封信来得太及时了。那人要真是汝阳世子，生了公义之心倒还好，若不是，那究竟又是何人在帮本官破案？那人又为何有如此能耐，短短数日内查出了连大理寺都查不出的东西？ 黄埔望向月色正浓的帝都，神情凝重，百思不得其解。这一日夜，大理寺的奏折被隐秘地送进了华语殿，帝子元翻看黄埔破案的进展，有几分欣慰。 黄埔是个有能耐的，果然找出了功老大人这桩案子的破绽来。 恭喜殿下，黄大人可在那窃贼身上寻出了疑点来。 那贼子骨头硬得很，什么都不肯说。 殿下，奴才让暗卫仔细查过了，那窃贼在江湖中有些名声，轻功甚高，但他知道分寸，从不入勋贵世家行窃，平常所偷也不过是些金银珠宝，从未沾染过字画等物，这次入侯府行窃绝非偶然。 还查到了什么？大理寺行事过于整妥，有些事还是吉利手下的暗卫才能查得出来。 那贼子数月前曾去过少延庵，但时间过去的太久，奴才寻不到少延庵里的那位和窃贼接触的证据。 少延庵里住着东宫唯一一位上流京城的女眷，前太子如人帝承恩。 本王念她是东宫女眷的份上留她一命，对她前世既往不咎，她倒好，竟敢欺辱到晋言身上来。 吉利知道摄政王对东宫有愧，回朝后虽不喜韩氏皇族，却格外厚待东宫女眷，就连帝承恩也网开一面，任其居住在少延庵，甚至入宫和景贵妃为伴。 殿下，您打算怎么处理世子的案子？跟着世子爷的贴身侍卫说，那日在崇文阁内，世子给齐南侯的小侯爷布置功课时，太子殿下也在场。如今宫老大人的案子有了眉目，但帝进言泄露世题之事却寻不到半点证据，唯一的证据还是不能作证的人，以景贵妃的手段岂会让小太子为世子作证？这本就是巧合的事，被有心人算计，自然难以辨白。 静言不想让韩云卷进朝堂争斗里来，他是想到了安宁，不愿让韩云遭受同样的事。 吉利见弟子元咳嗽，知道又提及了他的伤心事，急忙转移话题。 殿下，那帝承恩…… 帝承恩不足为惧，他身后的人才防不胜防，若不是帝承恩身后有嘉宁帝和景贵妃，他又怎么敢构陷晋言和宫大人，在这两桩案子上做到不留痕迹？只是不知道嘉宁帝和景贵妃在这件事上介入了多少。 想起韩云那张笑似寒夜的脸，弟子元和尚奏折，目光深沉难辨，露出一抹深思。军玄从淮城赶回军县城时，施正言已经启程回京述职，一行人刚回军府安顿下来，军家管家军祥便求见军玄。军祥向来沉稳，还未有过这等慌忙之事，军玄心底讶异，让他在书房候着。待听完了军祥的禀告，书房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军玄猜到韩烨尚在人世，却未想到韩烨竟先他一步回了军县城，还和施正言一起回了京城。 殿下只留了这么一句话：当年我以为我把连兰青的身份瞒得天衣无缝，却没想到韩烨早已猜出，恐怕子元也早就知道了吧，所以离去时才会在五里亭大婚莫天，为的就是我能亲手了断这段孽缘。这两个人一样的聪明绝顶，也一样的心思。 是小姐，是将军带殿下离开君子楼时亲自对老奴说的。 带殿下怎么了？受伤了？ 殿下入楼时手持竹棍，已不能视物。 你说什么？太子看不见了？ 是。 难怪太子不回大厅，而是隐居在北秦境内。 小姐，若是紫元小姐知道太子殿下的眼睛看不见了， 那也比他死在云景山上要好，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可是小姐，殿下说了不让您告诉紫元小姐她还活着，咱们要怎么办？长青还在君子楼里呢，咱们要把她留在西北吗？ 长青只知道太子有可能活着，并不知晓太子已随施正言回了京城。 如果把长青留在君县城几日，等他赶回京城禀告子元时，太子已经做完想做的事情离开京城了。 君玄未答，他抬手望向窗外京城的方向，负于身后的手缓缓握紧，难以抉择。皇城启云殿，帝承恩一早入殿的时候，瞧见景贵妃正神清气爽地在园内剪花，他上前请安。 娘娘好手艺，满京城就属咱们启云殿的牡丹开得最盛，就没有哪宫哪府能比得上的。 你这张嘴啊，就是甜。过来吧，帮本宫好好料理料理这些花，再过几日就是琼华宴，本宫宫里的这些牡丹可是要摆满整个仁德殿的。 大靖自历朝来，皇室每年都会在宫内举办一次琼华宴，以示君臣和睦，四海升平。此宴之上，历来四品以上的朝官皆会出席。前些年琼华宴是惠德太后操持，太后薨逝后大战连连，这两年朝局动荡，嘉宁帝养病于西郊别院，景贵妃在宫内谨小慎微，帝子元亦是个不喜铺张浪费的，这琼华宴便停了两年。今年春闱刚过，景贵妃不知怎的下了一道懿旨，要在仁德殿重开琼华宴。这场宴会不止百官出席，景贵妃更谕令今年恩科所有上榜的考生和远在封地的八位亲王前来参加，声势之浩大可谓从未有过。这是景贵妃掌后宫大权后下的第一道懿旨，虽然只是一场琼华宴，却让整个帝都观望起来。科考舞弊案尚未查清，靖安侯世子尚是戴罪嫌疑之身，帝家政权动乱时，作为太子生母的景贵妃宴请百官，其深意不言而喻。众臣都在猜测，蛰伏了两年的皇室恐怕是要顺势而起，大扬军威，以抗衡摄政王牢牢在握的监国之权。 娘娘，您这琼华宴举办的真是时候，华语殿里的内人最近焦头烂额，正是娘娘和太子殿下在百官面前立威之时。 靖安侯世子的案子不会横生枝节吧？ 娘娘放心，我给了那窃贼一辈子都偷不来的财富，况且他一家老小都攥在我的手里，如今他犯下的只是偷盗之罪，发配边疆几年也就过去了。如果他在堂上承认是有心盗出赵人的功课，那可是构陷齐南侯府和当朝摄政王亲帝的重罪，孰轻孰重他自有分寸。至于江云修那边， 帝承恩朝景贵妃望去，江云修是景贵妃安排的人，他没有插手的资格。 江云修那儿你不用管，本宫自有安排。 是娘娘。 琼华宴没几日了，帝子元自诩公正严明，本宫就等着看证据确凿下，他如何为公继正和帝静言脱罪。他敢让太子拜帝静言为师，让皇家颜面扫地，本宫绝不放过帝静言。 景贵妃用力剪下，枯败的花朵应声而落，雪白的花瓣洒了一地，碾落成泥。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